你好，我是李智慧。我的专栏从零开始学大数据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。42期专栏，我们一起走过三个月的时间，系统学习了很多部大数据系统的原理与架构， Hive、Spark、HBase 等大数据生态下主要产品的原理和应用，学习了自己开发一个大数据搜索引擎的思路与方法，以及 Spark 源代码性能测试与优化等大数据开发实践，一起走进大数据技术背后的应用，也领略了大数据算法的魅力。通过学习这个专栏，希望你可以建立起大数据完整的知识图谱，了解大数据核心原理和关键细节，构建起自己大数据思维框架，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学习和思考，逐步将各种大数据知识融会贯通。如果你已经在从事大数据应用，希望专栏可以帮助你把握住大数据的关键，做到掌控自己的项目。毕竟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只是你所用的工具和手段，但是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细节，成为大数据领域的高手，那么还必须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深入研究。这个专栏仅仅是入门而已。2018年9月，当我接受极客时间的邀请，准备写专栏开篇词的时候，上海正笼罩在秋初最后的酷热之中。现在我在写专栏结束语的时候，床位的寒风正从北京城呼啸而过。秋去冬来，而冬又将去。亲爱的同学们，感谢你们陪我走过人生的又一个秋冬，我们一起学习、讨论、交流、碰撞，让时间不只是日历上的数字，让时光因为经历而更加厚重，而这些经历又会给我们的未来增添更多的可能。蝴蝶扇动了它的翅膀，各种可能性都已开启，未来正等待你我去揭开它的面纱。未来是现在的未来，现在是过去的未来。过去20年，中国人均 GDP 大约增长了10倍，从跟刚果差不多的水平发展到和俄罗斯一样的水平，再过20年大约发展到西班牙的水平，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。大象正在飞奔，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前进的脚步，而我们神在大象的背上，似乎也没有理由不跟它一起奔驰。但是前进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克服自己的惰性和怯懦，超越竞争者的阻击和非难，开创从前未曾到达的新领域，每一件事情都困难重重，每一刻都有1000个理由去放弃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放弃，因为过去也一样困难重重，我们一直没有放弃，今天我们也依然不会放弃。未来并不容易，我们唯有加倍努力，努力让所有流过的汗水变成盛开的玫瑰，努力让所有的梦想都成真，努力让自己变成更强大的自己。亲爱的同学们，伴随着除夕的鞭炮声，在农历新年零点钟声敲响之际，我祝你心想事成，鹏程万里，也祝你锐意进取，努力拼搏。我祝你事业顺利，学业有成，也祝你永远年轻，热血沸腾。春节已经来临，春天即将到来，未来与你